打倒港共政权，声音有价，请持续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家姐啊，借张信用卡嚟啊！ 又淘宝唔借？ 嗯。 咦，你做咩啊？ 睇玉文踩场咯。 吓，你俾咗月费啦咩？ 切，你又唔借张卡俾我？不过唔紧要，唔俾月费都有得听，怕咩啊？ 屋企啲自来水啊，都要交水费先至有啦。唔通啊，系落雨嗰阵啊，你自己装翻嚟嘅咩？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咧？未交嘅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拣选你想撑嘅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已付七月节目月费网友专享毓民新书八折优惠，曾经在六月期间缴付任何 MyRadio 七月节目月费的网友，现在可用八折优惠价购买毓民新书，比橡皮图章更不堪，香港立法机关崩坏实录和历史几近都有，十大权倾天下的女人，优惠价海外本地同样适用，本地网友可以在办公时间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购买，海外网友请上普罗政治学院网页 hkppi.com 的网上商店选购，优惠结束日期另行公布。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我哋第三次嘅大香港早晨啦。今日我哋嘅主题系批斗呢个香港嘅教育文化同埋教育制度。第三次都系讲教育嘅，但系头先阿 Christine 咧补充咗一个资料咧。喂，原来佢头先有讲到就系话，嗰、那个女童堕楼咧，即系阿罗卓琪咧，佢当时嗰个班主任喺个班房嗰度 发现佢唔见咗。但是没有立刻去找他，因为那个状况是其实他们上堂之前 我知道七点几嘛，七点四十分， 但其实他已经去到学校了嘛，那他的书包已经放了在 班房，即是他回了学校了，摆了个书包在，但去到小息才发现他不见了， 他是上堂那时候，因为八点钟你上堂，但那段时间他已经堕了楼，但他发现他的书包呢，就有个书包，个班房就有书包，但是就没有人，就没有即时去找为什么，这些班主任真的，你做什么 学 什么人做班主任， 我觉得我抱歉，我要修正我第二节的讲法，喂，不单止个副校长，他们这间学校应该执了他， 还有最离谱是那个那个走廊呢，因为走廊有当值的老师，而在这个罗卓琪妹妹堕楼的怀疑堕楼的时候呢，是有当值老师，但是他见不到他为什么，因为很奇怪， 那他跌不到为什么，他 跌了下来了，因为现在就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跌了下来嘛， 所以大家 走廊， 所以才这么多猜测，还有这件事才感受关注，因为大家都可能很怀疑有没有案中案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隐情啊，是不是学校有些 唔系学校想赖落去，因为嗰个女学生之前俾人欺凌过，可能系佢自杀。 系啊，系，因为有个，因为2013年嘅时候咧，佢访问咗另外一个女仔嘅，好似唔知叫维维定咩噶，就话姐话呢、這个即系罗卓琪姐姐，佢喺之前嗰日同佢倾偈，话喺学校俾人虾过啊嘛， 就曾经喺啲书包俾人里面啲嘢俾人倒晒出嚟。 系啊，咁、啊、但系总之呢单嘢就。希望大家都 個疑點好多啦，同埋就即係感覺就即係死因裁判庭嗰個裁判官，即係都怒斥啲老師嘅家長，唔係老師啊校副校長各樣咧，就有啲謊話連篇啦、啊、咁樣。其實咧就佢哋係好可能咧就要接受呢、這個妨礙司法公正嘅。控罪嘅係好， 唔係喎，我覺得 好有機會 調查。喂，我覺得個刑事調查個方向應該係會唔會係唔殺添嘅喎？ 哦，咁呢個首先就係因為裁，首先點解話係妨礙司法公正嗰點咧？就是、因為裁判死因裁判庭嘅裁判官咧，其實就促請咗警方咧係要調查係有冇人喺依單案嗰度咧作供嗰陣時咧提出假證供嘅。咁即係意思咧就咁，其實佢當然冇點名去直指啦，但係咧就其實喺佢個嗰個裁判嗰、那個期間咧，即係喺開庭期間咧，亦都有指有啲教育職員係睇嚟係講大話啦，或者為咗自己圓謊啦，喺作供嗰陣時咁係有咁樣提出嘅。 唔係，總之而家未完啦件事，咁大家係睇落去啦。咁我哋講第三節講一講港大啦，由小學講到大學啦。咁港大呢單嘢嘅話，尋日好似有啲嘅新進展啦。 係啊，咁其實咧就係講緊呢一個港大延遲去任命副校長嘅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呢件事， 陳文敏 咁其實咧，其實一早喺今年年初嘅時候咧，已經係發酵緊呢件事噶啦。咁因為咧，其實喺2015年嘅二月尾嘅時候咧，港大嘅校委會咧就已經係任命咗兩個副校長嘅。咁但係咧就唔任命，即係呢個陳文敏擔任學術人事及資源呢一個副校長一職嘅。咁而去到咧就上個月嘅30號嘅時候咧，咁呢一個嘅港大校委會咧就再次討論任唔任命呢一個嘅陳文敏啦。咁但係咧校委會就認為咧，就因為呢一個嘅首席副校長咧就懸空咗，就未上任，咁所以咧就要等埋呢個首席副校長上咗任咧，佢先至決定任唔任命呢一個陳文敏嘅。咁就呢一件事咧就係被指咧就係呢一個嘅政治嘅就係干預咗呢個學術界啦，咁就令到咧呢個校園咧就冇咗個自主性咁樣。 唔係嗱，我想講清楚一樣嘢咧，因為阿日朗大概講咗個嘅即係個流程啦，個概況啦，裡面有啲嘢係喺個大眾裡面或者其實坊間唔係咁明白點解係會話係一個政治干預嘅問題嘅。OK， 嗱，其實一般大學咧嗰、那個嘅換屆又或者係啲職員嗰個嘅即係叫做輪替咧，咁大概係喺呢一個暑假嘅6-7月時間咁樣。係。咁但係你唔會去到7月1號先做噶嘛 ？OK。咁嗱，而家個港大嘅情況就係7月1號原有嗰個副校長咧，咁就要離任。係 啊。 咁就所以就係要之前咧，就係要係委任翻即係一啲嘅新嘅副校長啦。咁咁副校長嘅即係你喺你嘅眼中，根據唔同大學有唔同數量嘅，譬如港大嘅話，譬如咁講啦，理工嘅有好似唔知8個啊定幾多個，總之係。是不是一兩個的 ,ok, 是有8個以上的。 是。 咁睇個別情況啦咁。咁點解會話係政治干預呢，就係講緊本身7月1號應該係要委任新嘅副校長。 是。 咁而港大喺呢個2月嘅時候呢，就已經開校委會，就開例會。 是。 就係、是、入紙喺個例會嗰度有個議程，就係、是、話要批呢究竟7月新上任嘅副校長有邊幾位。 是。 咁而喺去年年底咧就已經講啦，陳文敏就有機會成為其中一位嘅副校長。 因為其實嗰職位得佢一個係去競角逐嘅啫。 咁所以嗰個係 學術人士及資源嘅副校長。 學術人士及資源嗰個副校長，因為有唔同嘅即係管嘅部分，有啲管發展啊，啲管籌款啊，諸如此類咁。 管籌款 有，即係管對外 PR 籌款嗰啲咁。咁阿陳文敏就係喺去年已經10月就傳佢會咁做啦，即係會委任佢噶啦。咁但係咧，就喺呢一個嘅今年二月嘅時候咧，港大嘅校委會咧就突然間就喺嗰個例會就抽起咗陳文敏嗰個嘅一個嘅即係嘅委任嘅討論，就淨係喺嗰個會議裏面就已經係通過咗委任兩位嘅副校長。OK， 當然啦，同一時間點解係會話牽涉一個政治干預咧？就係、是、因為喺呢一個嘅即係雨傘革命完咗之後，咁你見到嘅就係話係呢一個左部啦，就係、是、不斷係去頭版攻擊啦，文匯大公開始先嘅，就指控陳文敏同埋戴耀廷之間係有一啲程序上或者收受一啲嘅即係非法或者匿名有問題嘅捐款咁樣，係啦，就係因為咁，所以咧去到而家呢一個嘅7月1號都唔能夠委任啦。咁但係你俾個講法出嚟噶嘛？俾個講法出嚟，點解唔處理陳文敏呢一個委任嘅申請或者呢個委任嘅安排咧？咁樣，咁於是港大咧，梁志雄咧就喺呢個6月30號就俾一個講法啦，就話咁啊，點解咁做咧？因為咧嚟緊嗰個嘅有個首席副校長咧就未上任。就嚟緊可能係要去到10月嘅時候先上任啦，咁樣咁不如呢就等埋呢一個嘅首席副校長上任先啦，因為首席副校長又可能唔需要一個新嘅副校長，即係唔需要陳文敏呢個職位嘅副校長啊。 咁所以嘅就係不如抌埋佢先啦咁。咁於是廣大嘅學生咪就係、是、即係會覺得嘅就係成件事由二月開始你抽起咗佢個申請，中間面對住一個建制派去學校示威，建制輿論機器嘅一個嘅指控打壓，咁當然中間有開嘅一啲嘅委員會調查佢哋嗰啲嘅所謂嘅即係嘅嗰啲嘅不明捐款嘅指控啦。咁於是去到拖到去6月30號，跟住舊有嗰個副校長要卸任啦。咁你安排唔到新嘅人選，咁咪俾個講法出嚟咯。咁啊，求其嗰個講法咯，首席嗰個未到，可能佢唔需要理啦。陳文敏，咁去到嗰陣時先傾咯。咁於是廣大嘅校友啦、學生會啦、校委會啦，或者甚至校方，甚至去到校長，都會覺得校委會呢個決定咧係好大問題，係直接干預呢個校園院校嘅自主。咁於是就喺呢個嘅過程裏面，去到依家就出現咗嚟緊嘅一啲可能佔領或者呢個雙族嘅行動啦。咁 係啦。咁其實佢喺7月16號嘅時候咧，有一班嘅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同埋學聯咧，就係、是、又去做一個遊行啦。咁並且咧，佢哋係有提出咗咧，要求廣大嘅校委會主席梁志雄咧，要喺72小時之內咧，就要進行一個嘅回應。 嗱，呢個提一提，我問一個問題先。 係 7月16號呢一個係有學聯嘅， 有學聯 同埋有廣大各個學生會代表。 係啦，係啦， 去到。就是他哋燒了本所謂的咩嘅叫做 學校大學條例， 大學條例噶嘛？咁點解關學聯事咧？呢個要講清楚啲。點解關學聯事咧？ 但因為其實學聯其實都係因為其實佢學聯佢不滿嘅一樣嘢咧，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嘅梁振英咧，亦係成為一個嘅當然嘅校董啦。咁亦都係不滿，就係呢一個嘅梁振英，佢係可以成喺喺一個學校決策層面上面，佢係有一個嘅。位置啦，咁所以佢就不滿呢一個嘅梁振英即係行政機關係可以干預到呢一個嘅大學嘅一啲嘅內務事務咁樣咯。 係啦，呢個就係嗰個嘅關鍵啦，就係講緊就係話嗱，陳文敏嗰個事件，咁當然嘅就係響廣大嘅同學或者係學校嘅一啲嘅老師嘅心目中就係呢個直接嘅政治干預啦，因為本身校方嗰、那個呢一、這個委任陳文敏做副校長，咁關你出面啲人關你 Q 事咧，啱唔啱先？即系冇理由同啊， 即系而家你派日朗去新疆同文关出面啲人 Q 事咩？ 系啊，即系 内务嚟， 内务嚟噶嘛。咁但系又唔系，大件事又唔系咁样，因为香港咁多间大学嘅校委会咧，就系、是、有一个叫大学条例，个大学条例咧就可以由梁振英呢个特首咧，就去委任一啲梁振英眼中佢嘅一啲嘅合适嘅委员。入去嗰個校委會做呢一個監察啊，或者係去管理學校嘅校委會嘅。咁而點解會喺嗰個6月30號嘅時候係能夠成功通過咗梁志雄嗰個嘅講法個動議呢？就係裡面嗰扎嗰18個校委會裡面有成8個啦，有句 22個委員入面有7個係由梁振英委任嘅， 22個有7個委任噶嘛，係啦，冇錯，即係22個裡面有7個委任嘅，咁呢7個全部咧都喺裡面就策動一個嘅動議，就話要係繼續咧就等呢一個首席副校長上任先，咁於是咧就先等呢一個梁文敏嗰個嘅委任再討論啦咁樣，咁呢一個咁樣嘅動議係因為一班外人，所謂嘅外人。就是由大學條例賦予俾梁振英呢個權利，咁嘅權力，跟住然後喺校外委任一啲自己或者係心目中所屬嘅人入去呢個校委會，咁佢哋今次就喺呢個校委會裏面就係一致咧，就係俾壓力，就要求校委會通過呢一個嘅嗰個嘅動議，就係將佢拖到去呢個10月啦，咁樣。係 啦。 咁而大學學生同埋學生嘅相關人士點樣回應呢一件事咧？依家 嗱，咁佢而即係頭先講咗啦，因為佢哋喺16號嘅時候咧，已經係就係做咗一個嘅遊行啦，並且係要求廣大嘅校委會梁志雄咧要做一個嘅回應啊，就係話點解你係要做即係點解你要承諾啦？就係、是、你係要喺你承諾咧，承諾就要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檢討校委會嘅組成辦法嘅。咁但係咧，佢就喺72小時之內咧，都係冇作出一個回應啊。咁所以咧，廣大嘅學生會咧就行動升級，咁啊號召咧同學咧就喺7月28號嘅時候咧，就會係圍堵呢一個嘅校委會嘅會議咁樣。 係啦，而家嗰個情況就係、是、嗱，廣大嘅學生會同埋一啲嘅，即係尋日出咗個聲明啦。個聲明咧就係話講緊就係因為7月16號嘅時候就燒咗呢個大學條例，咁就要求 即係特別係港大，港大就要求呢個梁志雄要回應呢個校委會嗰個組成同埋嗰個嘅人員嗰個成分嘅問題。OK， 咁就係話要求嘅就係、是、其實好簡單嘅啫，就係、是、學者管學校。即是由学校的人管自己的学校，而不是由你出面的无厘拉间的人去管。OK， 那好了，那这个这样 的要求提出，那就给一个时限，就要72小时内之72小时之内， 即是7月19号之前， 7月19号之前就是要回应他们的讲法啦。那于是梁志雄就冇回應到啦，就潛水啦，就依然歸宿啦。咁去到嘅就係尋日就於是呢一個港大學生會就係講嘅就嗱，既然你唔回應啦，得我俾咗時間你噶啦。咁而家咧就要係號召喺呢個7月28號咧，就係、是、號召港大嘅同學去圍堵呢個校委會喎。 佢係號召下個禮拜二嘅四點咯。 哇，咁堅 暫定啫，就係暫定嘅事。 哇，但係呢個堅乜？我講過噶啦，我之前。 嗯， 我講過一樣嘢，就係、是、大家可能唔記得嘅就係、是，其實雨傘革命咧，喺嗰個嘅香港嘅普選制度裏面爭取唔到任何嘅成績，甚至係失敗啦。我哋講嘅失敗收場啦，嗰、那個嘅變革唔會完嘅，即係嗰個革命唔會完嘅。那個革命係會去到邊咧？係會翻到去而家大家各行各業裏面係會出現一啲你意想唔到嘅一啲衝突同埋鬥爭出現，特別喺大學一定係先驅嚟嘅。我想講，因為你雨傘革命。好坦白講嘅就係你裡面包括咗幾多嘅香港人喺裡面先，有幾多係而家嘅大學生同埋後生仔先？我淨係講一樣嘢啫嘛，我自己即係我自己教嘅學生，其實我教嘅學生咧冇人去雨傘革命嘅，冇人去佔領嘅，我嗰批， 嗯， 係啊，怪我冇教嗰啲就有啦，我情況 係你個科嗰啲就冇興趣， 上我堂嗰啲就冇喎。 哦咁係咪你教育嘅失敗 呢？唔係，因為我專業囉。我專業囉。 我係。 係啊，因為我喺教學裏面其實我分清楚公共事務同埋私人事務同埋教學。 即係你意思係講你冇呼籲你啲學生係 梗係冇啦，我唔會做啲咁嘅嘢。喂，即係對我嚟講嘅就係、是、你如果你入得大學，你明白事理嘅話，你自然識得判斷㗎啦，即係咁講。使鬼人哋係咁講咩？叫到你嘅時候都蚊瞓啦，啱先。咁但係而家嗰個狀況咧，第一樣嘢肯定嘅，港大肯，不過我呢個我覺得勁，港大嗰、那個即係成個，無論係之前學院啦、啊、出嘅書啦、啊、港大學生會啦、啊，譬如咁講，雖然我哋話學聯即係喺過去雨傘革命裡面有一啲嘢，我哋之後即係都有批評到，但係一開初嘅時候嗰、那個百貨不百學，其實係港大學生會佢哋係嘅做咗好多嘅功夫嘅，即係咁講。如果唔係一個偶然，都唔會即係政府嘅誤判啦，同埋政府不斷嘅失誤啦，都唔會變成有一個所謂嘅咁長時間嘅佔領。咁但係而家嚟緊嗰啲情況唔同，嗰啲情況就係佢哋改變唔到成個社會制度，咁點啊？由自己近身制度開始改變咯。喂，呢一樣嘢係後生仔先會有呢個咁樣嘅魄力喎，大哥。咁當然我哋都有啦，我哋都繼續做緊啦，啱唔啱先？咁但係佢哋呢一個就係話，喂嗱，而家見到學校最大嘅問題，原來校園嘅自主可以因為一個咁樣嘅革命嘅失敗，跟住然之後學校係受到大清洗嘅。 即係浸大其實都之前都出現過類似嘅情況啦，就係呢一個嘅浸大嘅校長係空降咗落去做呢個校長嘅時候，咁一班嘅浸大學生佢都衝咗入去嗰個會議室入面， 是啊、 就係阻止佢任命做呢個校長。 浸大衝入去啦，咁退聯，浸大退聯啦。港大跟住李國章落去啦，其實佢哋最擔心一樣嘢啫嘛。港大李國章落去，大家都係明顯知道噶。喂，李國章沙皇，教育界沙皇喎、啊，教育界最痛苦嗰15年係佢造成噶、啊。你哋唔知啊？你哋冇咁嘅記憶係嘛？由母語教學開始啊，大佬， 我食曬嘅。 你係受害者嚟噶、 啊， 你係最慘嗰批嚟噶， 食曬啊！ 即係羅范加埋阿李國章。他們是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破壞者來的、 嗯、 現在還要是委任了空降下去港大做這個校董會，但是未完的，因為未來的據我所知，其實這麼多間大學的院校都是要校董會和校委會換屆的、 嗯、 那你想一件事了，梁晶這個人他覺得個選舉仲關佢事噶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喺我哋又或者大家所有人眼中，喺曾玉成同埋呢個田北俊嘅眼中，你呢一咁你算數啦，你翻屋企瞓覺啦，啱唔啱先？你執埋包袱啦，你歸隱田園啦，應該你教下自己個女先啦，係咁樣諗噶嘛？咁即係又講緊齊恩啦。 咁但係梁靜唔係咁諗㗎嘛。梁靜唔係咁諗嘅恐怖嘅地方係咩？佢係動用曬佢嘅歇斯底里，佢動用曬佢所有，即係可能啊，可能佢動用曬所有佢自己一切嘅人物，或者佢能夠喐到嘅一啲嘅人，安插曬喺嗰個嘅大專界，安插曬喺各行各業。你覺得佢唔會咁做咩？ 但其實而家嗰啲學生嗰種要求咧，係咪有啲想直頭反咗依個例嘅？即係校務委員會係由。當然地是由、香港特首去擔任的 大學條例呢其實是一個殖民條例來的、是殖民地先有的殖民地遺留下來的條例來的是就是本身這麼多間大學其實全世界的院校都是學者管自己的啦你校外那些你不是坐在這裡即叫做是叫做那些叫什麼即 好像非執董那些 是的觀察者啦即非執董那些你就這樣坐下去那個校董會你是觀察你沒權投票的嘛你只有提問或者提出質疑的嘛、你不會有具體的實權的嘛大哥、但是現在香港的大學條例即不是香港大學香港的大學、管住香港的大學的大學條例是殖民時期遺落下來就是因為殖民地因為殖民政府要管住香港的大學他們怕香港的大學有一些所謂的反動或者是反殖民地反殖民政權的做法 所以就要以前的港督做校監 以前的港督做校監跟著就委派一些所謂他們的一些的相關的人員或者官員進去做這個的校董喂你想一樣東西嘛連中樹根那些都是被人委任進去的 哇中樹根都是學者 你查一下你查一下中大那些 Hello my name 你查一下中大的譬如陳德林啊他們這一班全部建制派全部都是 整班跟學者平起平坐 是啊你會覺得郭佩凡那些都有份你想一件事 郭佩凡都是博士 你顏面何存呢你的 校委會有些這樣的人 沒有這些人沒批評我 但校務委員會其實的權力是很大的 很大是 全校的決策來的嘛、權校決策喂你想一件事剛剛這個陳文敏這個的報導、他那個問題不單止是講一個政治的打壓啦即是我覺得呢、一定是有政治打壓的啦你想一樣嘢而已嘛 不是因為同那個之前那個捐款的調查報告其實已經是給了校務委員會第一次跟著他們不滿意之後掉回轉頭、即是再給多一次嘛、再給多一次那可能即是那個 end up 的報告出來講都是說、那個問題 不是說真的超嚴重啦那個 conclusion 基本上是這樣啦即是說戴耀廷和陳文敏、捐款 的事件可能大家不記得的我講一講啦那個大致上的事件就是說在年初呢、跟著之後呢戴耀廷就被人去指控被那些左報文匯大綱、就說他呢是有個130萬的匿名捐款 145萬 有些就130萬通常報紙報130萬的那、一些就報145萬 那但是四筆的通常就是由2013年那裡分開始有、四 佔領中環之後啦開始這個campaign 係啦，唔係佔領，我佔領中環，佔領中環， 佔領中環個 campaign 啊 ，campaign 啊，即係嗰個點講咧？即係預演啊，係咁阿陳文敏點解有關係咧？就是、因為有一陳文敏咧有個講法就話佢係中間有40萬咧就係經佢手嘅，係咁樣。咁於是文匯大公就立住喺手，就話有乜你嚟你接收啲匿名捐款？咁、但係實際上咧就公道啲咁講喎。學校對於那個捐款的制度是寫得很模糊的同埋你估個個都要冠名變成李嘉誠醫學院的咩黐廢 不是個個捐錢都要給名的嘛 是匿名捐款不是問題來的、在大學機構因為你大學你本身是有不同的委員會同埋真係港大同埋譬如我想講港大是最典型三權分立的大學制度來的嘛、即係佢係真係有分行政啊、教學啊、財務啊咁分開曬，好政府架構嚟嘅，一樣噶，一樣噶。咁但係佢嗰個講法就係點解匿名冇事啫？同埋匿名係正常常態。第一就係、是、學阿日朗所講，唔係個個都想出名噶嘛，唔係個個都想出名噶嘛。有啲真係諗住幫助大學發展噶嘛。同埋第二，真係用喺教學用途嘅時候又冇問題嘅喎。用在研究用途沒問題過一直以來那些研究中心都是很多匿名捐款的一直以來都有但是 在這宗 case 裡面呢，其實有一些所謂、捐款，就所謂、那個 原因不明啦，原意不不知道是不是一定 是他講來講去就執著了一點、這個呢即是亦都他們在那個報告裡面都被人承認說有所謂的疏忽的，疏忽的就是什麼呢？疏忽的就是講緊的是說 他未達期望、其實就是因為其中一筆捐款就是捐給這個法律學院的，那由戴耀廷轉交給這個陳文敏，即是當即是這個的當時任這個法律學院的院長陳文敏， 不是轉交都沒問題，因為你轉給個院嘛，你個學院去拿，你學院去收到捐款是沒問題的、他的問題是什麼？他其中一樣東西就被人針對或者針灸住的地方，就是說他本身呢有一個 的計劃或者研究計劃呢，就不知道叫做、Faith and Law, Law Faith and Law 這樣的，即是信仰 與法律這樣的東西的、咁就請咗個研究助理嘅，咁但係呢咁嗰個研究計劃呢，咁就中間可能有啲變動啦，人事安排變動啦，咁、於是嘅就係呢有筆捐款就本身嘅就係匿名又立咗呢一個咁嘅非犯囉，咁但係後來嘅人事變動呢，嗰、個嘅助理呢就有啲嘅工作就做咗關於譬如可能嘅係同即係同其他同廣大民意計劃同埋佔中運動有商討又有關嘅工作，咁樣即係俾人哋咁樣嘅講法。OK， 咁但係呢一個嘅變動咧，即係據報道啦，據報道都係香港審計委員會個報告裏面有嘅，都係有即係講到嘅就係話都有咁嘅職責變動，都有清楚知道嘅。咁所以即係嗰個評價就係話第二次嗰個報告啊，先話佢哋有問題啫嘛。即係第一次個報道話冇問題，就係、喂你嚿錢係跌翻落學院院校有咩問題？又唔係你自己袋。OK， 咁但係第二次嗰個報告就係執住呢一點啊嘛，就係、你請個人翻嚟，你唔係做嗰個計劃嘅，你係做咗民意調查。咁就死啦咁樣。咁我想話咧，呢一個情況咧，其實唔係單單戴耀廷嘅。據我所知咧，佔領之後咧，係成個學術界。有份蒲咗头嗰班嘅学者都系面对同样俾人咁样搞法， 包括你。 咁你就系亦都有 冇钱？我系好穷嘅，我系冇事嘅呢一方面。 但你真系俾人搞嘅。 我嗰啲俾人搞系另一样嘢啦。我嗰啲俾人搞，我系呢一个哥培尔喎，大哥呢个简直系怼我嚟，咁系 credit 嚟嘅。 但系我即系咧，有你有啲咁嘅调查报告去调查呢啲事件啦，咁就令人觉得你而家校委会系咪想话喂？如果我依一犯搞你唔掂，即係所謂依啲倡導佔中嘅人士啦、或者依啲咁嘅所謂搞依啲咁嘅運動嘅人士咧，咁如果因為依個校務委員會有咁大權力，依、一個報告出嚟唔滿意啦，或者執唔到啲乜嘢可以整死你啦，咁樣咁而家係咪用依招嚟到去搞到你整死你？ 唔係而家 好多人咁樣認為啊嘛， 唔係簡單嚟講就而家肅清教育界啦，就係、要咁啫，要整頓肅清教育界。喂，這個一貫嘅就係共產黨嘅做法啫嘛。梁振英佢係將呢個做法完全喺香港貫徹始終嘅喎、佢係羅瑞康嚟嘅喎，我諗你唔知邊個羅瑞康。唔係羅瑞康嚟喎，實行文化大革命嘅有份嘅喎，係咪先？即係咁講喎。喂，咁所以你見到㗎，而家嗰個狀況咧係值得大家關注。你唔好以為，譬如我哋，即係我哋自己，譬如咁講，我知道私底下咧，戴耀廷嗰啲係成日鬧我嘅，鬧熱狗嘅。OK， 即係我自己知，因為我做開啲訪問，大家都有。好多人鍾意搵葉公文同埋佔領中環做個比較訪問㗎，咁點解？我都成十個。 戴耀廷之前話你咁乜乜乜乜， 係啊係啊，話你點回應咁樣？但係對我嚟講，我就係話呢一樣嘢咧，就唔係唔應該係喺學術嗰個院校自主，又或者而家成個嗰個嘅即係嗰個共產黨化咧，係你唔能夠係因為即係因為大家嗰個之前嗰個一啲嘅分歧或者誠意係掉以輕心，因為佢嚟緊嗰個做法係將成個嗰個嘅大學高層同埋管理層完全換曬自己嘢喎、喂，呢個係最恐怖嘅情況。喂，所以廣大嘅同學，我會覺得嘅就係話7月28號，咁我希望嘅就係唔單止係你哋自己要加油啦，而係嘅就係話其他教育界或者廣大嘅校友，你係廣大嘅畢業生嘅話，你唔好俾廣大去淪落到變成一間香港深圳大學咯。即係香港括號深圳大學係你哋最悲哀嘅一生嚟嘅。我會覺得嘅就係廣大淪陷，廣大佢而家陳文敏係咁樣俾你哋做得嘅話咧，香港所有大學都會嘅，陳雲會、我會、其他只要喺政治上曝咗光嘅人都會嘅。 都會的。咁所以7月28號下午4點半係嘛？佢哋 係啊，暫定啊，暫定。 咁我覺得其實嗱，就唔關我事啦，因為我唔會干涉你哋自己嗰個嘅學校嘅嘢。但係我會認為咧，就係話香港大眾埋坊間唔好將佢視為一個校園發生嘅事件咯。佢係真係香港嘅社會縮影嚟嘅咯。咁樣，咁我哋休息一陣。